时间两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俊杰。 昨天我在节目里说啊，今天李凯就会上班了，我谎报军情了。李凯今天还没来，那个我师傅明天就上班了啊，这回是真的，千真万确。那个想念李凯的听众朋友们，咱熬过今天这一晚上，明天就回到岗位上，那个李凯迎接大家啊。这个该休假休假，该上班上班，这个假期过后啊，确确实实应该迎来这个信心饱满的工作。不过我相信啊，这个2015年已经过了9个月了，一定还有很多朋友的年假是不是还没休呢？ 还没歇呢 啊！这个该休假休假，该工作工作，劳逸结合是吧？别赶在最后年底的时候扎堆休假，大家班还排不开，然后谁也抹不开面子，又不好意思来回调班是吧？趁着现在秋高气爽，这个咱躲开11长假，咱11前后咱错峰出行，年假也休了，景色也好，是不是？ 嗯。 万一有些朋友胆子大，中间再请2天假，11加年假，咱休一大长假。那就可以出国玩了。我现在在这开始跟大家开始谋划11的假期了，是吧？这个热心肠，年纪小热心肠没关系，岁数大了以后我就会变成热心肠的大姐。这一开始说是热心肠大姐，是因为啊，我前面有一榜样。 哟，谁呀？ 甘露园就有一位热心肠的大姐。 哦。 那跟我一比，那人家简直就是太热心了。 嗯。 中午11点啊，在朝阳区8里庄甘露园16号1单元。51岁的殷和平啊，拎着抹布和一个装满水的大可乐瓶，走出了位于1层的家。 嗯， 一边爬楼，一边擦拭着楼梯扶手，清除小广告，清扫楼道。每天呢，这样的工作要进行每周2次啊。 嗯， 殷和平啊，人家可不是坚持这一个星期。 嗯， 人家一坚持，坚持了16年。 火。 对于殷和平来说，健康是件奢侈的事儿。 嗯， 他先天性的髋关节脱位，手术之后啊，又双侧股骨头坏死，行动不方便，他每次起身呢，都要先缓上一会儿才能走动，速度啊，还不如人家的一半。有人就建议他说：“大姐，要不然您借着拐杖走路吧， 是啊， 是不是能轻巧一点吗？” 嗯， 但是啊，要强的殷和平啊，他担心自己会依赖上拐杖， 嗯， 所以啊，一直只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前进。 那还怎么能干活呢？ 其实啊，在1999年，35岁的殷和平啊，待岗在家，搬回了甘露园小区。当时他就发现楼道里小广告特别多，楼梯扶手也不干净，有的时候这楼道里还有异味儿。看到了这种情况，殷和平啊就主动承担起楼道的清洁工作。16号楼有6层，从楼上爬到楼下，殷和平啊很吃力。 是啊， 每次清理完呢，前前后后需要2个多小时。就在打扫的过程当中，殷和平还发现了一个细节：他们这栋楼啊，楼里老人特别多，平均年龄都在85岁。身体不方便的他们，更是习惯直接抓着楼梯扶手下面的栏杆上楼。所以啊，光擦完楼梯扶手还不行，殷和平啊又把栏杆也擦了一遍。 嗯， 第一次干完活，殷和平就发现第二天这胳膊啊疼得抬不起来，1个星期之后才勉强缓过劲儿。 不过身体上的劳累也并没有打消殷和平的劳动积极性，他坚持下来，而且一坚持就是16年。16年里，殷和平每周都会用1到2天进行大规模的清扫。拖地的时候遇到地面上有那个擦不掉的痕迹，他甚至还会用手去摸，看看什么材质。如果呀是油渍呢，他就会用消毒液清理。每次清扫的时候，最让殷和平揪心的就是楼里老人的安全问题。所以呀，他怕这个地面湿滑呀，给老人出行带来不便，都特意选在老人休息的时候打扫卫生， 真有心呐， 避免地面湿滑让老人摔倒。 嗯， 每次啊，他还都特意将这拖把拧成8成干。拖完地之后啊，还要再用干扫把再扫一次。 嗯， 这打扫一回，拖把要来回清洗6、7次。您想想，这样的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殷和平这身体上还有这个不太便利的地方， 对， 可是他却一直都在坚持着。殷和平打扫楼门的事儿已经不是新闻了，有人特别不理解他，觉得哎，这事儿做的这面子活吧。但是啊，殷和平从来都不放在心上。他说，再苦再累，只要能听到楼里的老人们啊衷心的对他一声说谢谢啊，那就是对他最大的奖励了。 嗯， 除了打扫楼道啊，殷和平还积极参加社区的活动。但凡是社区需要，殷和平都会积极参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嗯， 越来越多的朋友也听到了殷和平的故事，都对他身残志坚、义务清扫楼道的公益心竖起了大拇指。 是得为您点个赞。 确实啊，这咱普通人啊，这个身体健全的朋友，真说这做着义务劳动一坚持，做一回两回，偶尔做做义工还好哈。一坚持能坚持10多年，那这确实对于大家伙来说太艰难了。可是殷和平他做到了呀。 嗯， 就发生在我们这身边的事儿是吧？ 对，而且就是在咱们现在这样的居住环境当中，能有这样的像殷大姐这样的热心肠，我觉得是咱们的福分。 是， 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小区是咱家，建设靠大家，但这不能成为一句空谈。其实公益心就是责任心。 而且啊，这个楼道也好，16号楼也好，这不是殷和平一个人的小区，不是殷和平一个人的楼道。希望哈，这能有更多的朋友站出来，尤其是像这个16号楼里其他的年轻的居民们，能不能在您的工作生活之余，咱搭一把手，是不是？因为殷和平也有衰老的那一天，他也会变成像楼道里其他的那些老居民一样，有上岁数干不动的那一天。不知道有没有后继有人啊，是吧？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甘露园，这16号楼着实让人心里面感到很慰藉啊。但是咱们再说一小区，朝阳区的曙光里39号楼，在昨天下午2点的时候，南侧的一片空地发生了火灾。 哎呦， 起火地点的西侧呀是多家饭馆的后厨，东侧呢是正在进行外墙施工的居民楼。最让大家担心的是，点起火点的这个正下方就是化粪池，一旦引燃沼气，后果不堪设想。所幸的是，这次火灾啊，幸未造成人员伤亡。那目前具体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昨天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大火刚刚被扑灭，起火的位置啊就在39号楼南侧的一个院子里。这院里放着大量的废品杂物，在这些被烧毁的杂物当中，有塑料泡沫啊、废旧家具啊，都占了一大半。 嗯， 在空地的北侧和西侧呢，则是很多的商铺，其中一家这小超市损失就很大，店内几乎所有物品都被烧毁了。一家饭店的天花板都给烧坏了，老板正带领服务员收拾店内的残局。记者发现，路边的大多商铺啊都是由铁皮集装箱改造而成的。附近居民介绍说，下午2点多，大火从堆满杂物的空地上烧起来，因为有风，火借着风势，一时间难以控制，冒起的这个浓烟10几米高，周边的树木都给烤焦了。 嗯， 随后大火开始向商铺蔓延，这些商铺啊。大多都是彩钢板搭建或者是由集装箱改造的。这火灾发生之后，正在进行外墙施工的工人们首先报了警，而且第一时间参与到救援当中。一位师傅就告诉记者说，起火点离居民楼只隔一道墙，目前墙面还在施工，如果这个火烧向居民楼外墙上的保温材料，那可就后果不堪设想 了，出了大事了。 于是乎他们就放下手头活，赶紧扑救，15分钟直至消防队员赶到。虽然说啊，这次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周围的居民会说，起火点周围隐患太多了。 嗯， 如果不是扑救的及时，恐怕这个问题会相当严重。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排除隐患。 嗯， 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起火的这块空地原本与居民楼是一体的。 哦， 因为空地下方是化粪池， 考虑到这个安全问题，相关单位是在1996年的时候就砌上墙。把这个楼啊跟这个院隔开了， 化粪池不是有沼气吗？易燃易爆。 但是随后被隔出来的空地呢，就成了废品堆积、养殖家禽的地儿了。而这些用集装箱彩钢板建起来的饭馆，又纷纷把后厨向空地延伸。这样的话，后厨的油烟、火星挨着易燃的废品，下头还加上这化粪池。 嗯， 住在这儿，这心里能踏实吗？ 那踏实不了啊。 消防部门初步调查，证实了居民们的担忧。最先起火的正是路边的一间彩钢板房。 你看看这个，怕什么来什么，千担忧万担忧，结果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出现了。 对， 之前也说过很多回了，大家伙乱堆放杂物啊，不出事儿都好，出了事儿就一定会是大事儿。你看看这次这个事件。既然已经发生了，也希望能够引起这个大家伙的警醒吧。 没错， 首先本来那个彩钢板集装箱那就是违建是吧、 嗯、 这东西如果一旦被发现一定是会被拆除的，这违建一定要清理，更何况您这搭了违建之后还占道还堆放杂物，巨大的安全隐患你看终然还是酿成了大祸吧。好在没有人员伤亡啊，在清点这次损失之后，这个该纠责纠责，该赔偿赔偿，该拆的拆，该签的签，也给那些还这个没有出事但是已经存在安全隐患的其他小区算是提了个警醒吧。说了俩事儿了，还没跟大家说今天的互动内容呢，是吧？ 嗯、 要不然今天就就着这个咱甘露园那位热心的殷大姐的话题，咱说说您身边的热心肠怎么样？ 嗯，靠谱 啊！您自己是不是个热心肠的人？您接没接触过热心肠的人？这个热心肠的人啊，这个。给您有没有带来生活上的一些困扰和麻烦？有的时候热心过度也不是一件特好的事儿，也都欢迎大家啊，对于热心肠发表您的观点和评论。大家伙呢可以发送您的互动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聊热心肠。这个四川的一位19岁的男孩啊，在网上买了24支仿真枪。 哟， 日前啊，这个福建高院啊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了无期徒刑的原判。 这么严重啊！ 这个结果让男孩的父母是哑口无言啊，因为他一审呢就以走私武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嚯！ 父母说啊，你说小小年纪因为一个玩具就被一棍子打死，我们想不通。四川男孩这个小刘啊，他是96年啊，1996年4月份出生在四川。在他父亲眼里啊，这小刘啊打小就是一个喜欢玩玩具枪的孩子而已。 男孩嘛， 说他打小就一梦想，就是想要去参军。 嗯、 这个老刘说啊，儿子从小就喜欢玩玩具枪，10岁的时候啊，家里还开过一段时间那个小店铺啊。 嗯， 就因为儿子喜欢这小卖部，还专门进过一些给小孩玩的玩具枪。你说这小男孩玩枪，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吗？ 是。 这老刘是这样的想法啊。小刘呢，性格是打小就有些内向，这个但是成绩还不错。就是因为上初二的时候啊，有一次被同学欺负了，就辍学，书不念了。14岁的时候，小刘就出去打工，在一个电子厂里做工人。2014年8月，小刘呢就回到了老家，考了驾照。8月30号一大早啊，一个人在家的小刘啊，从千里之外赶来的这个被啊千里之外赶来的浮尸的这个福建石狮海关缉私分局给逮捕了，理由啊让大家伙就特别大吃一惊，就是说走私武器。 他自个儿估计都懵了。 这老刘说啊，这儿子在网上买这个仿真枪的事儿啊，这孩子妈是知道的。 哟， 在2013年夏天，儿子在 QQ 上是说一个像那个。哎，这个某地区啊，海峡对面的那个卖家咨询过买玩具枪的事儿， 嗯， 但是当时对面人说没货。隔了一年，2014年7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当年那卖家啊，主动联系这个儿子小刘，说你去年要那枪有货，你还要不要了？说是买20支以上啊，就给你批发价。这也有儿子的朋友也一起跟着参与拼单，这所以一共买了24支，花了3万块钱。 嗯， 老刘说啊，没过多久，那家卖家又联系儿子说，这个货呀送不了了，这买卖做不了，我把钱退给你吧，把3万多块钱啊又都给退回来了。本以为说这买卖也没进行啊，也没交易成功，这事儿就算了了，算过去了呗。 嗯， 没有想到一个多月之后，儿子还是因为这件事儿被抓了。 其实我觉得可能除了哑口无言瞠目结舌的是他的父母，可能在我们看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具体这个仿真枪，我相信很多人有点法律常识的人应该都会知道。 嗯， 那么其实父母的说法，包括而且他的母亲还知道他在网上购买仿真枪，从父母行使监护权的角度来讲，父母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 是， 但是我们瞠目结舌的可能是在于法律最终给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想说法律一定会有公正公平的司法解释， 没错，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千万别把这法律当儿戏啊。 对，很多时候啊，大家伙就觉得哎呀，一玩具哈，仿真枪，那你得知道这仿它也有高仿也有低仿，那低仿在街头这3块钱2块钱那你用皮筋做的那个，那叫仿真枪，这高仿的枪它一样有杀伤力的，包括那个口径，包括那个射程什么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没错， 有些玩具枪它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界限，这个时候您在购买的时候事先没有做足够的这个知识的掌握，没有法律意识的时候，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已经触碰了法律的底线，所以说无论是这些这个愿意玩枪的枪迷军迷朋友，还是那些愿意玩车改装车的朋友啊，兴趣归兴趣，爱好归爱好，千万一定要守住法律的底线，是不是？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俊杰。 嗯， 那接下来要跟您说的这件事儿可都有点闹心了。 怎么啦？ 顺义村民孙伟应聘工作的时候才得知啊，同村村民孙强冒用自个儿的身份在一家航空公司上班 啊， 因为他名下已经有其他公司社会保险的记录了、 啊、 于是这个孙伟啊在应聘工作的时候没能入职， 自己反而上不了班了。 对，为此呢，他将冒名者告上法庭，要求赔礼道歉，并索赔经济和精神损失等。记者昨天获悉，顺义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姓名权，判令其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工资损失4000块。 按理来说，这冒名顶替的事儿也就在那个戏文啊、小说里有啊，这现在生活怎么还会有这种事儿啊？ 这35岁的孙伟和36岁的被告孙强是同村村民， 都姓孙。 啊、嗯，孙伟说了，2014年4月份的时候，他去这个顺丰公司面试，面试之后呢，这个公司就查询了其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然后并告知其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由其他公司正常缴纳中。 嗯， 后来经过查询呢，知道被告冒充他的身份在海南航空公司就职，因为这个快递公司发现其名下有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的记录，因此没能录用这个孙伟，导致其无法就业， 这名额被占了。 对，法庭最终查明，自2006年7月25号开始啊，孙强利用孙伟的身份证、驾驶证，以孙伟的名义在新华航空公司工作，并以孙伟的名义办理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手续。孙强办理辞职手续的当月，将以孙伟名义办理的养老保险手续等均交给了对方。同年7月1号，孙强在孙伟的陪同下，从孙伟名下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余额8987.58元中取出了8980元。 嗯， 法院认为被告辩称其与原告商量好借用身份证和驾驶证，而且呢，原告对其名义工作知情，但是其未能举证证明，所以法院依法认定被告冒用原告的名义工作。 嗯， 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姓名权，应该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嗯， 同时原告自称其未在找这个公司沟通，所以呢，对没能签订劳动合同的后果还存在着一定过错， 自己也有责任。 对，因为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法院不支持其精神损失的请求，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当面口头赔礼道歉，被告 赔偿原告工资损失4000块。 你说本来挺好的同乡啊，就因为借驾照啊、借身份证什么这事儿，最后弄得这工作没工作，这朋友也做不成了，以后再见面你说很尴尬，而且这还涉及这个赔礼道歉包括赔偿的问题是吧？所以说包括涉及您个人信息的这些证件啊，还真是不能随便借。 你 说有几样不能借，那个自己的车呀，自己那些证件啊，这关系再好的时候，这个人家跟您张嘴借的时候，咱可能自己也应该有个数，什么该借什么不该借。 对，而且您需要的时候人借给你了，咱们办事儿也得讲究点，您说到最后落个对簿公堂多不好啊。 不是，我就实在是没想着，你说什么事儿能至于让您去跟别人借驾驶证、借身份证是吧？ 对， 这自己也应该自觉一点，这有些能借，有些这不能张嘴跟人借，是不是？ 对， 对，再热心也不行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说的是热心肠啊，您怎么理解热心肠这个这件事儿？您接没接触过热心肠的人啊？这个您自己是一热心肠的人吗？热心肠给您给没给您生活带来哪些方便，或者给没给您带来过麻烦啊？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啊！大家伙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热心肠。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俊杰。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内容说的是热心肠。张小辉说，我爱人热心肠，当年我俩的介绍人呢，是我同事，是他同学。巧的是啊，我另一位同事的妈妈跟我爱人也是同事，我就让我同事啊帮忙侧面打听了解一下人品怎么样啊。回来的答复，人家说啊，说有求必应啊。哎呦，这果然是所言不虚啊，这么多年我深有感触啊。 其实自己热心肠，会发现自己的身边哎都是热心肠的， 是吧？ 这不吃草了牛说了，说热心肠的人啊现在太少见了 啊。 原因之一呢，就是大家都住进楼房了，没了大院里弄和胡同的这个邻里关系，加上呢这个现在啊好人难做呀。那另外说，这个社区有个热心肠就很幸运了。 是 刚才咱们说的， 这 需要咱们媒体大力的弘扬正能量。那大城小事就是很好的社会正能量的传播渠道。 是 多听大城小事，相信热心肠的人会越来越多。 哎呦，我被咱们这位不吃草的牛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我热血沸腾啊，好骄傲好激动啊！谢谢大家的鼓励啊，我们大城小事节目会继续努力的。说到热心肠啊，接下来又得说一热心肠的事儿。你看。前天上午9点多钟啊，这个一名5岁的小男孩啊，在快速公交4号线龙泉西站，一个人跟那儿哭呢。 哟，找不着妈妈了。 哎呦，这问问怎么回事吧。这个工作人员一打听啊，这小男孩啊跟他爸爸一起乘坐公交车。这他爸爸下车的时候啊，小男孩没跟上，这个一个人留车上了，而且 够粗心了这当爹的， 被车带着往前多坐了3站。龙泉西站的工作人员啊，就通过了这小男孩胸前佩戴的联系方式，找到了孩子的父亲王先生。根据王先生说啊，早上8:30，他带着儿子乘坐这个快速公交4号线，打算去双玉市场买菜去。从双玉环岛下车的时候，因为我粗心，我就没注意我儿子。你说我都走到市场里边了，我才发现，哎呦，我儿子呢？龙泉西站的工作人员李振上午9点左右啊，就在站台上发现了那正在那哭的孤身一人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也跟李振说：“叔叔，我找不着我爸爸了。”李振发现啊，哎，这孩子胸前挂着父母的联系方式，就赶紧给这电话打过去了。核实了身份之后，确认这是孩子的父亲。9点15分，王先生回到了公交站啊，这个在办公室里见到了孩子。王先生说，儿子今年5岁，平常出门呢一般都会跟紧自己，也为了防止孩子走丢，长期都给孩子身上佩戴着父母的联系方式。王先生也说啊，这次确实是自己做的不够，粗心大意了，以后啊要吸取教训。当然也非常感谢公交站的工作人员对孩子的悉心照顾。 当然肯定是先批评这当爹的啊，自己亲儿子您坐公交车都能给儿子落下去。当然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粗心了， 我估计 他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回家之后孩他妈应该不少说他这个，行了，这知错能改就是好事，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把这事忘了吧。 所以咱们经常说，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聊热心肠嘛？ 人人都献出一片爱，社会真的是一个美好的人间。我们接着再来说一件事儿，一名女子以名誉损失、荣誉损失等为由，将某餐饮公司起诉至法院索赔。听着没什么事儿吧？ 这个名誉和荣誉怎么跟餐饮公司、跟饭店挂上关系？ 这肯定有法律纠纷嘛！ 啊， 人家索要这个赔偿，1000亿。 哎呦呵，这大数， 坐稳了啊！ 那么多零后吧？ 虽然经过法院的释明，但仍然坚持起诉。日前，经过两审法院裁定，该案不符合民诉法相关规定，裁定不予受理。 这里边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一开口就这么大数啊？ 嗯，今年五月，60多岁的高俊向法院起诉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某省公安厅侵犯其人身权利。 怎么了？ 越听越糊涂了，是吧？高女士诉称，她于2014年10月8号下午4点钟左右，行走在北京某快餐店的东单店楼下，向一小贩打听是否有公用电话的时候，从楼上猛砸下一个带铁盖子罩的灯， 哎呦， 从他的后脑、从肩上猛滑下，砸在抬起的右脚后跟上。顿时触电般的麻木。 那能不麻木吗？这多大一事，哎呦，人没 事。高女士认为，当时她看到从协和医院方向飞驰而过的外地车牌白色面包车，标有蓝色公安二字，因此她认为罪魁祸首就是某省公安干警所为。 等会儿，那个带罩那灯不是从楼上掉下来的？ 那是啊。高女士这个还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起诉人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赔偿起诉人名誉损失、荣誉损失、人格损失、人权损失等精神损失抚慰金500亿元。 哎呦呵， 判令被起诉人某省公安厅赔偿起诉人名誉损失、荣誉损失等500亿元。 啊，这加起来500加500，这1000亿了。 数学学的真好。诉讼中，高女士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明材料。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必须属于受诉法院管辖。起诉人虽经法院释明，仍坚持主张被起诉人共同赔偿其各项损失1000亿元，超出了基层法院级别管辖的范围。 数太大了。 一审法院裁定对起诉人高女士的起诉不予受理。高女士不服，上诉至二审法院，认为一审裁定适用法律不当，并且提交了30000字的上诉状。 这看来这1000亿是非要到手不可。 另据了解，高女士还因为去年乘火车遭到某国旅集团相关人员等侮辱诽谤，于今年五月向北京另一基层法院起诉某国旅集团、铁路客运段等侵权，要求赔偿其名誉损失等共计1500亿元。 呵啊，这加起来2500亿了。 一审法官曾对高女士释明多次法律，并联系高女士的亲属协商，但高女士坚持起诉，其亲属也表示她告状多年根本就劝不动。 哦， 日前二审法院组成合议庭，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对高俊的起诉依法做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是正确的。但是一审法院不予受理的说理部分欠妥。高俊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立案条件，关键点并不在于所诉所涉及的人民法院级别管辖的标准，而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日前二审法院作出了最终的终审裁定，驳回高女士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哎呀，这个在大家伙儿听来，这就是八竿子扒拉不着的事儿啊，他也能告一状。但是人家法院给出了这个有理有据的法律解释，我为什么不受理你这事儿啊？这是有原因的，不是因为你这事儿是连证据都拿不出来，一开口这么多，这是本来这是胡闹嘛，这是闹剧啊。 对，其实跟您讲了这么多，估计您听着也迷糊。但其实咱们客观来看，本身您是一个受害者，受到了损害，受到损伤，您诉请法院，寻求法律援助，这是一个好事儿， 对， 维持自己的权利。但是您这么想，我不知道是您想多了还是我想多了。 这个告可以告，这好像也告错人了是吧？ 对， 这个而且要告的话也拿好所有的证据和材料是吧？你这找错人找错地方了是吧？ 还是那句话，法律这东西是维护自己权利了。 对， 您要是当发家致富的路子，您真想多了。 你说这个亲戚朋友之间啊，借车牌号买车，在小客车 借东西， 对，在小客车限购之后，这样的情况这也不少见。 就是 何女士跟于先生啊，就因为借这个号的事儿啊，打了官司。 嗯， 何女士跟于先生是表亲， 2003年啊，因为于先生涉及了一部分债务纠纷，就把车辆登记到了何女士名下。为了避免这两个人之间扯皮啊，还简单约定了一份书面协议， 嗯、 就是说车要出现任何问题，发生任何费用，虽然在何女士名下，跟何女士没关系。 还挺有法律意识的嘛。 这不一转眼10年过去了吗？ 哇！ 2013年，于先生女儿结婚之前啊， 嗯、 于先生就换了一辆新车给闺女陪嫁嘛，哈、 嗯嗯嗯， 这个还是使用何女士名下那车牌。说我们当时就跟他沟通过，说我们父女都在摇号，说约定了摇上号就把车牌还给他。于先生说，这说对于于先生的承诺啊，何女士不满意。 嗯， 何女士说啊，你说你摇上号就给我，那你能给我一什么时候摇上号的期限吗？ 嗯， 你要10年都摇不上，那这车牌你拿走了，你之前给我抵债的，那拿什么给我抵债呀？ 嗯，是。 这何女士表示啊，除了他们家自己确实需要车之外啊，她也害怕万一这车要真出事儿，也负连带责任。 没错。 经过双方多次沟通，始终这没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呢。于是何女士将这表亲啊于先生和于先生的女儿告上了法庭，要求两个人将自己名下的车牌号返还。 嗯， 于先生的代理律师表示啊，车辆所有权跟使用权分离的情况挺常见的。 对对， 这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双方也有口头协议啊，说一旦约定啊，这于先生父女万一要摇上号，那车牌就还给人何女士啊。对于车辆发生的费用也有约定，何女士可以不用顾虑的。但是就是这样，何女士还是坚持要对方返还车牌号，所以在法庭协商之下，这也仅仅答应啊，那行，那于先生，那我就宽限你一年之内一定得摇上号啊。本案的主审法官表示啊，车辆跟车牌号是无法分离的，如果何女士仅仅要求对方返还车牌号，法院没法支持。但是如果啊，何女士愿意将这个连车带号一起收过了，然后您把这车钱还给人家，这个于先生啊，根据案情，这何女士还是有胜诉的可能。 我觉得这么着合适。嗯， 那这何女士还未必答应，你买那车我还不喜欢呢，是不是？ 那倒也是。 哎呀，这借来借去，这还是惹了一堆的麻烦。 还是那句话，能不借的尽量不要借。 这有些事儿还不能太热心，这热心就是给自己给别人 找 麻 烦。我们再来看一件这么事儿啊，毒贩子张某将未交易成功的1000克毒品放在了表哥吕某的家中。 哎呦，这是什么？ 随后张某被抓，吕某遂吸食张某留下来的毒品。此后吕某为了赚钱还债，在卖毒品的时候又被警方抓获。昨天上午，市一中院开庭审理此案，此案未当庭审判。昨天上午10点20分，31岁的男子吕某被两名法警带上法庭。据了解，案发前吕某系重庆市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医药代表。 哎呦， 2015年1月8号，吕某在海淀西三旗建材城附近的一个小区，以每克160元的价格向他人贩卖毒品时被抓获， 抓现行。 公安人员当场起获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200.36克和人民币10000元。后公安人员从吕某住处查获甲基苯丙胺504.11克。检方认为吕某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贩卖毒品数量大，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这可是一斤多呀。 对呀、啊、吕某回忆说，2015年1月7号，李某打电话称想要买毒品，随后两人都当天晚上7点钟在吕某家附近交货。在小区门口呢，自己把毒品交给了李某之后，李某让他陪他去打车，并塞给了自己10000块钱。这时候警察出现了，吕某表示他将毒品分别藏在了手机盒里、厨房的柜子里、照相机的盒子里，没想到还是让警察给找到了。 这事儿你躲能躲得过去吗？ 太天真了， 是吧？所以说这个藏毒贩毒，包括抓了现行，这数额也巨大。无论是刑事责任也好，还是这个治安拘留也好啊，这哥俩肯定是跑不了了。 嗯， 这毒品千万不能沾，珍爱生命啊！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热心肠啊。这个二马说，商场里的促销员最热心肠了。 倒是 哈、啊，反正您知道了这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心里有数就行，咱耳朵根子要硬，是吧？ 对， 今天大城小事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俊杰， 明天见， 再见。 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 聚焦社会热点，关注百姓民生， 汇集多方智慧，民主义正建言。 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 义正论坛， 汇集多方智慧， 民主议政建言。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议政论坛，我是玉坤。听众朋友，停车难、停车乱是当前啊国内各大城市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特别是在路边的乱停车现象，更是严重的影响到道路的通行能力。深圳市从今年1月1号开始啊，在市区内全面的实施路边临时停车收费管理，在管理当中推行了一种高技术的手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然也引来了不少的议论。